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大声喊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 如果你开车回家还有空座，如果你还没有买到回家的车票的话，那么请尝试一下免费的2018春节回家顺风车，说不定就能找到顺路的那个他。现在就拿出手机，编辑短信66发送到10669588800，让我们携手同行，温暖回家。活动由公益顺风车、北京交通广播、北京车友协会主办，经典调频 FM969 特别协办。 心如风向花开放。

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。就艺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，请选择 A 泼水法， B 饥饿法， C 噪音法，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。 音乐叫醒，香气叫醒，快乐叫醒， 和粗暴方式说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用爱心叫醒你。 Morning Call 音乐早餐，快乐心情，营养早餐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找到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克里斯迪安呢，是一位58岁的法国气象学家。十几年前呢，他收养了一群鸟，每年到鸟类迁徙的时候呢，他就驾驶超轻型飞机帮助他们找到合适栖息的环境，带领鸟儿们飞往正确安全的方向。看到视频真的是惊呆了，现在遛狗都已经过时了，都开始上天遛鸟了。 Tell me you don't need me anymore.

喜欢你，却说好久不见，你与你才见第一次面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他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很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弯弯的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不巧，这感觉真好。Oh, 你对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眼神的毛毛小舞在乱跳， 跳上了心扉， 轻轻到秋千，脸上红苹果， 滋味真甜美。 Baby， 你是谁？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？好喜欢你，却说好久不见。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来玩的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大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常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来玩大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